俄方任命的克尔松州代理州长当地星期四要求俄罗斯协助疏散区内居民。他说建议区内所有人如果愿意就前往其他地区，以保护自己免受导弹袭击。俄罗斯副总理胡斯努林说，政府决定协助克尔松地区居民离开。另外，俄罗斯接壤乌克兰边境别尔哥罗德州州长说，乌军发动炮击炸毁俄罗斯边境村庄一个弹药库。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至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78点，升489点，总成交金额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8点，升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1点，升1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54.4，升8.2；美团152.8，升6.8；盈富基金17.54，升4.8。阿里巴巴75.75，升3元；港交所260.4，升2元；友邦保险69.75，升3.1；招商银行30.65，升5.5；恒生中国企业57.96，升1.66；药明生物50.1，升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1，瑞士法郎7.86，澳元5.74，加元5.717，新西兰元4.456，欧元7.692。每百日元对港元5.3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327。日经平均指数报27093点，升855点。港金报155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7.42美元，卖出1667.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龙头的快线，现在龙尾排到去大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龙头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大榄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坚尼地道去返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凤凰角对出。在九龙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培正道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科技大学方向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同埋170系咪讲紧你啲三高数字啊？咁你快啲睇医生咯。 150定170，谂起我心目中嘅男神，我梗系每分钟个心跳到170下啦。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记住有我哋，笑就笑到粒地，每日风骚好欢喜。 冇错啊，星期一至五嘅十点到一点都系我哋呢个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出现嘅。咁啊，今日咧即系由今日吓几多号啊？十月十四号开始咧，咁阿强哥咧就正式改名为叫刚强。刚即系咩意思？即系好有男子气概嗰啲。 Strong 皮。 其实我仲有好多名嘅，迟啲话你听啦。不过我都系最中意啊，爸比哥。 哦，爸比哥。 系啊，嗱，礼拜三，下礼拜三，我会接受惩罚，扮额头。 系，冇错。 但系我会部署好晒。 系，继续咁啊，大家拭目以待。 冇错，不过亦都放心，我哋系受过专人训练嘅，同埋系冇伤害到阿刚强嘅，我哋纯粹都系玩下啫吓。 咁 你 有啲咩动物好友善啊？ 系啊，冇动物受到，冇动物受到伤 害嘅，咁嗰啲噶嘛。 冇错，一切以呢、這个兴趣。 咦，唔系、啊，你龟有受伤害、啊？ 两位，我部署好晒嘅意思就系话，你想弹都未必弹到我。 从来都冇话呢个罚则嘅话系人哋罚你，系自己罚自己。 系 啊， 自己份咩？我以为你话搵人弹， 自己嚟，自己 搵人弹啦、 啊。嗯， 因为我设计咗， 喂， 编好晒。 我答翻一位朋友先吓，因为我今日咧就有一首歌咧就阿强哥唱嘅，我哋今日重头曲目啦。但我又惊阿强哥唱， 我听到佢话重头曲目，畜牧业嗰个畜牧 都啱，都冇错嘅。 但我又惊阿强哥唱得 唱歌嘅龟， 唱得咁有风格，大家听唔到歌词咁样。但系呢个歌词纯粹系娱乐性嘅啫，即系并不代表阿强哥系唔开心嘅，因为佢惊咧你。唱到咁惨咧，系咪真系好唔开心？唔系嘅，玩嘅啫。 点解啊？佢自己有份唱嘅，佢唱佢自己。 系 啊，系 啊，因为有啲人 都经过佢噶啦。 系啊，啲人睇完歌词就话：哎呀，系啊，好惨啊！你唔好再虾佢啦。咁唔系，其实我哋出于一个玩嘅吓、完全唔使介意。OK， 好。喂，其实咧嗱，你哋周末咧，我唔知道呢个周末咧，大家有冇啲咩嘅？ 喂，我 plan 好晒啦， 准备啊嘛。系啊，点啊行山啊你？ 系啊，我真系啊，星期日啊，哇一早啊。 告系咪？ 唔系， 我咪劝嗰个你叫你行， 或者佢行啲冇咁难嘅山。 系啊，我安排好晒啦，由鹿颈行到去谷步。 谷步 系啊， 哦，嗰度好好哦， 沿海 有嘢食嘅。 系啊，佢话有一档豆腐花， 系冇错， 仲 有档唔单止有档豆腐花，有嗰度有啲客家菜， 系啊， 系可以有得食嘅，因为我行过， 系啊， 系啊。 喂，嗰条路 可唔可以分享下嗰条线系点？由边度开始？ 佢由鹿颈， 我知，但系点去？ 类似喺鸡公树下附近嗰个位置嗰度入去嘅。 鸡公树下， 真系鸡公树下， 我知， 冇错。 佢哋约咗我去粉岭火车站嗰度集合，然后搭五啊六 K， 就去到鹿颈，跟住就跟大队行， 系好快。 系啊，佢话 好简单。 佢话唔难行嘅，咁沿途佢会介绍啲风景俾我，亦都叫我学一啲中药，譬如话有毛代表咩呢？即系有毛嘅植物啊，尖或者有栗嘅又代表咩呢？ 啊，即系话其实喺药效方面咧，有毛同有栗啊，或者等等等等 系 有唔同。 即系基本上系都系个作用。 即系总之系认识中药之类啦。 系啊，佢话好轻强嘅啫。 其实会唔会个朋友觉得你嘅健康唔系几好，所以佢专登咧即系带你行山咧？ 绝对系，佢想我。 佢应该有啲运动嘅。 系啊，我就谂住咁样啦。两位咧有咩？ 我觉得永远嘅系咁样系最好嘅，即系你而家呢一条就基本上是一个 BB 班 ，BB 班嘅就系话咧，你可以去到有某个地方嘅时候咧，你可以有个补给，食完嘢之后啦，舒舒服服嘅你再行翻出嚟。同埋嘅仲有一样嘢嘅就系你沿路去就沿路翻， 系啊， 就唔系我哋有一种嘅就系话咧，你可能就由 A 点出发嘅话，可能你要喺 C 点或者你喺嗰度攀山涉水，你就仲有就系冇得翻转头嘅，嗰啲就为之最危险啦。因为有一啲嘅就系你上咗去之后嘅话咧，你唔可以由另外有一啲嘅地方度落山嘅，咁嗰啲咧就一定要即系你要完成。完成的话咧，就真的好见仁见智。有些人会睇话，有一啲 app 会话俾你听，呢一条路线好可能是三个钟，但是你有本事可以行七个钟。好似有本事嘅就由天光行到天黑，咁样咧就完全是一个好危险嘅做法。点解？因为你冇带灯，你冇足够嘅水，或者你冇足够嘅粮食咧，咁系随时会出事的。 但系个时间嘅落差系咪因为行错咧？ 唔系。時間嘅落差係每人嘅體力唔、 哦、 同，我同大家講過㗎啦，係、啊，我行八仙嶺咪就係咁樣咯。 知道。 最初嘅時候佢哋同我講嘛，話三個鐘頭嘛，最後屘我哋行咗六個鐘嘛，係一個 double 嘛，所以就係咁樣咯。即係你同我講嗰陣，我會覺得擔心你咯。 好中意一條線啊！咁啊，而家大家有興趣應該都仲 OK 嘅。而家喺南區咧有一個騎馬嘅地方，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南區 係南區咁啊，嗰、那個地方咧騎馬嗰個地方。 旁边有一条山路，一路行行行行行行，我哋边行到边咧，就系呢个山顶啊，上到老衬亭嗰度。咁嗰时咧，我好中意咧，我都 上斜咯， 一路上噶，一路上噶，系啊，我因为附近住，咁我嗰个停车场有一条路仔咧，就行到上去骑马嗰位，再行上条山路咧， 你好啊， 系咁，所以嗰时成日咧就同屋企人啦，带住狗仔啦，咁一路行行，狗仔都行到，你谂下，即系唔系好辛苦嘅，系啦， 系啊，佢话叫我放衫，佢鹿颈去到谷堡咧。全部平路，系一小段有几级楼梯仔嘅啫。 冇错，冇错。点解佢有几级楼梯仔？上咗去之后嘅话咧，就系平路嚟噶啦。 点解佢咁窄有界线？你 系 咪好担心咧？ 我担心啊！ 海边咁一路行嘅，好舒服嘅。咁同埋你去到谷部嗰个位置嘅话，其实嗰度系个码头，你可以喺嗰度嘅就系有沿途你有山水豆腐食啦，同埋就 系 有一啲嘅客家茶果。 我就想问你， 去到谷部嗰度嘅话咧，嗰个位置其实系有一间餐厅嘅，你可以喺嗰度，唔系话喺间酒楼，类似系咁样嘅，你可以喺嗰度食一啲就是客家的料理，跟住你先再沿路出翻嚟嘅，件事系咁嘅。 你 我好清楚，唔得闲，就算得闲都唔会去。系讲完，好下一件。 你食唔食嗰啲果啊？我买翻。 唔使啦，唔使啦。我自己有窿路啦嘛，我客家婆嚟噶嘛。 系 问客家婆食唔食客家茶果？ 系，我想问下米做个果个字，你哋点读噶？ 米做个果咪果咯。 果啊，客家话咧。 茶果嘛，先你 茶果咯，茶果， 茶果， 茶果，嗱，知道。食客家茶果。 诶，我听日就系，整个客家茶果我吃下。 佢莫过于都系嗰啲嘅啫，鸡屎结啊，系啦， 鸡屎结系咩嚟？ 鸡屎藤做嘅一种茶果，系啦，咁嗰种佢有啲清香味嘅，佢有啲花生喺里面，烟烟韧韧嘅，黑色嘅，有啲人就未必会太中意，因为佢个感觉觉得嘅就，黑色一笃咁似咩啊？咁我唔讲啦，大家明啦。 个名有啲唔系几好咯，叫鸡屎果。 佢系用鸡屎藤呢一种嘅植物嚟整到噶嘛？ 中意啲名好得意 嘅，系啊，咁咯。好，希望你行山行得开心啊！ 客家婆介绍嘅，睇下佢会唔会送多一粒俾我。 好嘅。 我发觉咧，就系耐唔耐咧，即系人真系需要咧离开呢一个平时嗰个叫城市啊、工作环境啊，去行下，即系呼吸下新鲜空气。我琴日咧做完节目之后咧，其实我一路都有呢个谂法噶啦。咁啊，琴日终于咧的起心肝咧，就自己走咗去西贡行咗两个钟咁样。 哇，好啊！ 西贡呢个后花园咧，虽然而家有啲地方咧都有啲建築啊，不過咧就當你入到去某一啲靜啲嘅位咧，都係仲係好舒服嘅。 邊度啊？ 包括個碼頭都 OK 嘅。有時琴日咧個天氣好好嘅，你有冇覺得？即係而家去 呢排都係 係啦，好似秋天咁啦，又唔會太熱，又唔會太涼，有啲太陽咁樣。咁啊，我喺度行咗一陣啦，揾咗一間我本來好想去食嘅一間泰國食粉嘅粉面嘅。啊，佢琴日拉曬閘喎，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唔知佢係執咗啊，定係放假咧咁樣。不過呢個城市都係咁啦，耐唔耐你好想去一间旧铺去，哎呀冇咗，即系呢啲事情，即系耐唔耐会有发生嘅。咁但系整体琴日就好开心咯，又买咗少少，即系自己啲屋企嘅衣物啊，咁又想买啲波裤咧，即系 买条俾我嘅。 系咯，我都系咁话，点解你唔买嘢俾 我？ 我 买咗啊，不过我晒紧啊，而家我晒走啲菌先啊，我听日带咩？星期一带俾你。但系咧嗱咁，佢系一条中马嚟嘅，因为你身形嘅灰， 你唔好理我， 系啊，佢笠个头都好啊， 咪咯。嗱，你讲得出就喺度，梗系啱啦。 我星期一就带俾你，你即刻就同我着起佢， 我着起嚟做节目。 而家你影张相，系啦，俾人戴额头。啊，我条波裤戴你额头都好啊。 嗰条唔系戴 喎，有橡筋噶嘛。 哇！嗱，我讲先，嗰条咧就系泰国嗰啲有好多大笨象嗰啲咧，软绵绵嗰啲， 即系好似人哋打 boxing 嗰啲啊嘛。 系系啦， 泰 boxing 嗰啲啊。 我唔拘嘅，只要你送俾我 咧。星期一你记得同我着起佢玩。 哦 ，OK。冇問題， 都幾好笑喎。係 咁我上身襯咩？ 我唔知你可以休到邊個位咧，我好想知道呢件事。係啊，你通常著咩碼噶？你著呢啲咁樣嘅，即係泰國型嘅呢波。 咁樣講，其實咧一定啱你，因為佢係 free size。 係。 佢冇碼嘅 ，free size 都有個 limit 噶嘛。 咁佢未爆， 我以為就爆 裂。佢未必得噶，中碼。 唔係都話冇 size， 冇中碼大碼之 free size。 中 size 就 free size 啊。 好，咁你平時著係咩 size 啊？ 大碼又得 啊嚇， 超 大 碼 又得，係啊，三個 XL 都得係咪？有噶， 三個 X， 我知有啊， 知唔知有 XXL 㗎？ 你知唔知我有個鋪頭咧，九龍寫專賣肥仔褲。 我知啊，哇！發展好闊噶嘛， 佢個門口 張台都擺咗 個褲喺度噶嘛， 好正啊！我中意啊！ 下次如果你真係用喺過嚟專咁先有誠意啊嘛！我琴日行開買冇誠意，我專都係買嚟肥仔。 你唔使講，我都覺得你有誠意。 好， 總之你送俾佢就有誠意啦，係咪？ 記住， 你俾心機咯。 希望终于有一日嘅话可以着到 XXXL。 我世界纪录进化。 自我有着你，快活我太多，日日用种种感觉，好好的察觉，教我更喜爱做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旧冲刺，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星也闪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喜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Yeah yeah yeah在欣赏观众欢呼声散播，我也更相信自我。能够有你，纵有挫折不难过，仍够冲刺，我未怕跌堕。旁人问你是谁，你是谁，我说你是心中找到的信心啊。进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开，只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What a wonderful life， 风会吹乱我心，阳光会跟我亲吻，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当喜欢，有你，一切因你发起，一切很美，只因有你。 我哋嘅节目咧，经常提大家要开开心心啦，无论面对咩事情都好啦，所以有只歌咧就叫大家唔好谷气啊，开开心心啊咁样啦，亦都每一日希望发放一啲正能量啊。咁啊睇到一首诗咧，叫四喜，喜即系喜，即系快乐啦嘅诗咧。佢话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即系人生咧，以前嚟讲咧，最开心嘅咁样噶啦吓。 呢、个我教过你噶咯，你唔记得咗？ 知道老师，你嗰个四个乐事系另外啲乐事，你记唔记得啊？ 唔系，都系呢四个。 食嘢唔使俾钱，人哋对你有面，系咪嗰啲咁啊？你以前上次教嗰啲，唔系啊？ 呢个系边个嚟？ 唔知，系啊，好奇怪，佢记错第啲嘢。 你翻去隔篱台咧？ 呢个系边个嚟？ 唔系咯， 我都记得，系啊，我觉得嗰啲好似你冇教过呢啲咁嘅嘢。 系啊，你边度教过啫？ 唔系， 你喺古文嗰度 教。你凭咩教我哋？ 有讲过啊？四 四六六四。嗱，咁又 系苏轼讲噶嘛？ 久旱逢甘 呢个就唔系苏轼讲嘅，呢个宋代诗人吓，另外姓汪嘅读嘅。个苏轼就讲咗十六大嘅乐事，咁、大家听 下， 现代人啱唔啱用咯？其实咧，如果好多咧，你抽出嚟讲，不过真系旅行啊， 游山玩水， 游山玩水啊， 古时系咁啦，系啊， 作诗啊嗰啲， 清溪浅水行舟啊，咁样样吓，微雨竹窗。 喂，等阵，清溪浅水行舟其实得唔得咧？太浅水嗬？ 清溪浅水行舟好，如果你去深水嘅话，你会唔会惊浸到自己？浅水嘅话，基本上去到。脚眼咁你冇事嘛？ 但系嗰只舟点行啊？ 你一坐落， 你明佢个 point 即系话 就削浅咯。 点行、啊？ 唔系咁，有时有啲嘅就唔系真系好深水嘅话，但你都可以。其实我意思系泛舟咯。 其实行唔行舟冇所谓，反为咧，我觉得咧，不过好似唔系好啱，即系话喺水里边。佢其實有一句都有講嘅，就係話暑至臨溪濁足，即係話夏天啦，咁喺個溪水洗腳，但好似又唔係好啱，因為我哋唔鼓勵人哋即係整污糟啲水嘛。但係我哋細個，我個細個咧，有時會即係。 即係除咗對鞋咧，企喺嗰啲青溪嗰度咧，捉下魚仔啊，或者就咁浸下腳都好開心。 但只要佢唔會整污糟啲水啊。 唔 係 喎，我覺得浸腳係好正 喎。係啊，你浸腳點會整污糟啲水啫？ 係啊，尤其是係有時你可能去啲旅行嘅地方咧，咪有啲温泉區嘅，佢有一啲公眾嘅温泉區可以俾你就咁樣咧，可以就浸只腳落，我覺得幾好噶。 仲有啲魚仔啄你， 魚仔嗰啲要俾錢嘅，你一定唔肯啦。 嗰啲叫魚仔按摩，幫你啄啲 死 皮嘅。 系啊，我唔敢噶。 亦都有啲人讲过唔卫生，因为佢话系可以医到某啲皮肤病，所以好多嗱我听闻啫。 但个个都系怼只脚落去，都系 其 实 唔系好 卫 生。 系啊，但系我又唔觉啲鱼反肚喎。 系，所以其实啲皮应该系就系毒极有限咯。 系啊， 你试下去，睇下你会唔会反肚。 你来啄， 你 来啄， 我一阵就过两啲鱼啊，走啦！ 佢哋系唔啄， 毒脚嚟啦， 啲鱼跳上嚟， 系啊， 跳翻转头 啊，系啊。 另外一个咧叫五倦一方藤枕，眼瞓嘅时候咧，晏昼就瞓啦，眼 就超正， 有个 藤枕啦吓。咁另外咧，接客不着衣冠，咁即系话唔使着得咁严肃啊，即系求求其其出嚟同阿朋友倾下偈。一个得意啊，叫飞来家禽自语，有雀仔可能飞嚟你个窗口咧，唱下歌仔。你唔使將佢 keep 住咩擺喺籠，總之你聽下佢唱歌，等佢飛走，係咪即係嗰種生命嚟到你生命之中啊？ 幾好啊！ 點住 啊？ 係咪好正？ 呢幾日咧有起雀成日伏喺我個窗口度， 真係嘅咩？ 你肯定係起雀， 起雀 烏鴉嚟 嘅，烏 鴉，烏 鴉搞錯， 烏鴉通常帶嚟壞消息。老細，老細睇住個健康，老細， 影張相嚟睇下， 你兩個 起雀定係烏鴉？我哋咪就係烏鴉嘴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表示，睇到政府正不断努力，希望令市民生活等逐步复常。至于防疫措施放宽速度可以有几快，要视乎实施入境检疫零加三之后，确诊新冠病毒导致病情严重同死亡的个案数字有没有上升。陈家亮出席活动，回应香港有几大空间达至零加零安排的问题。他提到香港扮演重要角色，被内地看到本港实施有关政策之后能否尽快复常，同时不会导致更多死亡个案。他希望如果患者的严重或死亡个案数字没有持续上升，可以令政府有信心再向前走多一大步。香港马拉松落实将会在明年2月12日举行，参赛名额暂定是25,000个，大会将会在11月初公布报名详情，并分阶段接受各个组别的报名。体育专员杨德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一直和田总的讨论是以25,000人做基础，从田总的角度，如果疫情许可，希望可以进一步增加人数，但要视乎未来几个月的情况，由现在到2月仍然有4个月时间，希望疫情向好，可以有多些检讨空间。他又说，有关近期的防疫措施，政府已经讲大方向是希望可以给予大家多些空间，除非有很特别的发展，他有信心明年2月12日的马拉松可以如期进行。中共第20次代表大会将会在今个月16日召开，位于北京新世纪日航饭店的大会新闻中心已经启用并投入服务。负责人说，20大是党同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全国关注，世界瞩目，并有大约2500个境内外记者报名参加采访，包括大约150个港澳台记者和大约750个外国记者。负责人说，新闻中心设置视像直播系统，记者可以视像连线方式采访在人民大会堂或者梅地亚中心的记者会和集体采访活动。中心亦都设置视频采访室，给媒体透过视像连线个别采访参与的20大代表。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5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49宗确诊同埋1010宗无症状感染。喺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占最多嘅56宗，其次系广东53宗。 新增无症状感染个案以新疆的302宗最多，内蒙古181宗，上海47宗。内地累积255,100多宗确诊，5226个患者不治，245,4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80点，升491点，总成交金额339亿2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22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4.4，升8.2；美团151.8，啱啱转咗151.6，升5.6；盈富基金17.54，升4.8；阿里巴巴75.2，升2.45；港交所262.4，升4蚊；药明生物50.4，升3.3；友邦保险69.7，升3.5蚊；恒生中国企业57.82，升1.52；招商银行30.55，升4.5；汇控40.9，升2.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28，瑞士法郎0.999，加元1.374，人民币7.171，英镑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98。澳元兑美元0.63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1点，升903点。港金报155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76美元，卖出16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对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对出，咁揸车朋友咧可以改行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接近合果中心，在九龙观塘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清水湾道科技大学来回啦，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一个举动，点样睇到当时中国领导阶层对外交嘅重视呢？ 无论系大国细国，我哋都要以诚相待，信守约定。 其实只系一次例行见面，唔算得乜嘢啊！ 记住，外交无小事啊！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Hello， 我 系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每一天咧，希望咧第一有呢个开心心嘅时间送俾大家啦，亦都有时提下大家咧啲健康嘅重要性。所以我哋有中医啊、取水啊等等啦吓。咁今日咧我睇到一份嘅报告嚟，有时有啲报告咧你唔睇咧，你就可能对嗰样嘢咧唔会咁留意啊。睇完之后咧，你会觉得哇，系咪真系咁严重？ 好劲咁啊！睇报告，我 其实都系啲媒体嘅新闻啫。系阿江哥， 佢呢个包装， 江强哥， 我又唔觉得系啊。research 啫嘛，你都睇噶，你系不过你唔明啫嘛，睇完。 系啊，同埋嗰只乌鸦你当起着啫嘛， 系 OK 噶，你都睇嘅。 系嗱， 我揾啲生物老师嚟， 因为 這個 呢一个咧，同埋我真系心底里面同你讲咧，好多时候我睇呢啲所谓报告或者一啲嘅文章咧，我第一时我谂起你，同埋我系希望同你分享噶。 哦，同大肚腩有关啊 ？No， 嗱，同呢个叫肌肉量啊，嗱，肌肉量咧，即系到咗即系人去咗 年纪大啦， 我唔敢用年纪大咧，即系可能系一个资深 少大啊嘛， 你就会留意啦。 三个都系啦， 唔系系咯。 同埋佢个文章唔系净系讲年纪大嘅，因为佢做咗后生仔，做咗 即系基数好大嘅，几多岁由可能系10岁至60岁咁啊？ 佢又冇讲 exactly 几多岁嘅。嗱，我首先咁讲啦，佢话呢个咧做咗个 调查 ，就系关于肌肉老化或者肌肉量即系 volume 啦，肌肉量诶，好多时咧我哋做好多嘅动作咧，其实你要足够嘅肌肉量， 增肌啊嘛，所谓叫做 系啦。咁佢如果你平时有做开运动嘅，嗱，好多人都知道啦，每星期咧嗱，佢咁讲啫，起码有3日，佢冇讲每次几耐吓，最好有3日系有少少运动嘅。但好多时你放工已经好攰啦，就摊喺床度咧，咁啊睇手机啊，食零食啊咁样。佢话但系如果你做开运动，你停2个礼拜咧，停2个礼拜即系完全唔做， 冇晒噶啦。 年轻人嘅肌肉量会下降28%， 哇，都好多， 好快噶咋。 咁另外，如果系一啲嘅60几岁嘅老年人咧，佢嘅肌肉量咧再下降多啲添。系啦，咁 你唔使惊，你未到， 唔系啊， 争一岁。 唔系，我想问咧，如果冇做运动20年，下降几多啊？20年 呢、這个嗱，坦白讲，呢、這、一个咁样嘅 research 好难做嘅、啊，即系要你摊喺张床嗰度完全唔做运动嘅时候，我先至可以知道就系咁样下降 几多。 点 做啊？你追巴士啊，你行楼梯啊，你而家由门口入嚟都叫 運動，你系运动啊嘛， 都系运动啊嘛。 呢、這个问题真系 stupid 啦！ 我问 点做啫？你问人哋点做啊？系咪一定要有个人坐瞓喺度完全唔喐，你先可以做到呢个运动 嘅？其实唔会嘅，冇咩人系咁嘅，系咪先？你见到好多，其实好多咧， 但做嚟系冇意义。我觉得呢个咁嘅 research， 好多上年纪嘅人都好多运动，佢哋嘅运动系咩？喺个公园度行啊， 系啊，踢脚啊，其实几好噶，嗰啲 好勤力噶， 系啊， 喺屋企啊，拉下条线啊咁。嗱， 肌肉不足有啲咩嘅健康风险咧？咁啊，第一咧就系容易感冒啲嘅咁样样， 当然啦， 系啦，因为免疫力下降啊，咁啊感冒咧会难好，即系你就如果真系染到咧会难好啲，即系人哋可能一个礼拜，你要2个礼拜咁， 系唔系啊？ 你觉唔觉得？ 我又好少， 唔好意思，我唔系针对你， 唔系你关心我啫，我发识分嘅。 诶，系咩？系今日先开始识分，点解嘅？ 我其实一早识分啦。 你唔识分噶喎，系啊？哦，咁就好咯。 佢系识分年龄啊嘛。 有眼啊！ 佢终于到识分年龄。 你呢个人唔好笑啊！你呢个 我感动到你啦。 嗱， 讲翻 就系话嘅就系你有冇容易病？ 唔易病，我呢几年都好少即系咳嗽，系啊，冇乜感冒， 咁咪好咯， 真系少。 同我哋戴口罩嗰啲有关系嘅， 对， 系啊，真系有做过有一个 research 就系话呢两年里面嘅话，你惹到嘅流感啦吓，系比以前嘅话系少咗嘅。 因为以前惹嘅其中一个途径咧就系叫飞沫啊嘛， 系啊， 即系你行街啲人打个黑黐飞沫。 呢两年咧，我好少跣到，即系呢两年啊， 你好咗。 系啊，我觉得呢两个月都好咗。我见你行路，你冇自己左脚踢右脚、 真系好咗。 系啊，你真系好咗，真心嘅。 嗱，我真系做咗一个运动，就系阿成哥教嘅踢脚嗰、那个，100下系真系有用。因为我膝头哥又痛啊，咁又跟翻佢。 即系坐喺度踢脚系嘛？ 系啊， 一早教佢噶啦，一早教佢。 你几耐做一次啊？ 就系对上 做 过一次系咪？就 唔系连续三 都好啊，好过唔喐， 真 系噶，系啊， 真系。嗱， 咁啊，继续咧就除咗先话容易感冒同埋难好啲咧，脑中风啊，同埋心肌啊栓塞吓，另外糖尿病、认知障碍症呢啲都系啊，同埋怕冻，怕你怕唔怕冻？ 我唔怕冻，我仲冲紧冻水凉。即系啲人，寻晚都仲 你唔怕冻，但系你每一日你翻嚟都喺度讲，哇！今日冻咗啊，我又要着多件西装褛啊，咁样嘅。点解你成日都系咁讲啊？口头禅嚟嘅啫，我估你系。 嗱，因为我真系仲系冲冻水凉嘅，其实系真系冻。 你一嚟就冲冻水凉啊？ 唔系， 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啦。佢嘅意思系 由热冲到冻。 唔会，我一嚟就肥冻噶啦。但系朝头早洗头就唔冲冻水凉，夜晚我就冲冻水 涼。你咪屋企个热水炉坏咗咋？ 定系你唔想交电费？ 只系你嘅思维， 唔交电费嘅啫。 就话时鬼弹啦，冇所谓嘅。 吸嚟有个吸啦，冇电咪冇电咯。 冇得掉啦，系咪？ 雪柜坏咗咪成日坏嘢咯。 乌龟冲凉嘅都系搵啲水肥嘅啫嘛。 乌龟冲凉我中意。 唔系咩？你就你试下我同你巴西龟冲凉 啦。我见过啊，系啊，肥啊， 系啊。 翻嚟今日有网上情缘，做咩啊？ 连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网上情缘。每一个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人的时候爱情故事来得特别容易，可能每一天都在日常生活之中发生。曾经试过读中学的时候，每天早上等一个巴士，在巴士站经常见到有另一个学校的一个女生，亦都唔知由几时开始，大家有咗眼神嘅交流。虽然由始至终一句说话都冇讲过，但仿佛已经识咗好耐。呢一种你望我， 我又望下你嘅游戏，足足进行咗整整一年。每一日翻学，好惊迟到，因为迟到代表我走失咗一班车，亦都代表今日会见唔到佢。呢一种从来冇发生过，又好似发生过嘅爱情故事，原来可以脑袋里边停留好多年，仍然记得嗰一次佢嘅眼神。 常在这街角上手，偶然望我，怀着满腔渴望，盼与你作深的探访。步伐或会很匆忙，仍愿意继续回望。柔情在你那眼内藏，青春的吸引力没法挡。偶然共你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相对望，心像云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热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仿似绽放，不再隐藏，心里渴望，像有点迷茫，升起一抹恐慌，默默无言，而手已在流汗。 网上情缘这个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的爱情故事，在我那年带来很大的冲击，经常脑里面就升起他的面貌，同埋有很多的幻想，幻想自己真的有一天可以认识到他，发展一段感情，这样就好了。不过世界上有些事情话发生就会突然间发生，有一天我等不到他，以为他病了，第一他都没来到，我失望地等完一日又一日，等完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直至最后我唯有相信这个女仔已经搬了，以后都没有再见过她的出现。 你说你有点冻，轻轻的转身，紧紧把我抱拥，我像浮沉在夜空，暖的感觉在流动，眼里爱意轻碰，一幅一幅画面闪过脑海中， 世上离合难自控，谁料我与你竟能遇中，想起车中跟你初相逢，匆匆的只怕落了空，想起彼此所有的不同，这晚却畅快地接通。悠悠晚风，迷蒙夜空，陪伴着我，听你的心窝跳动。原来这生长长路中，可找到你的爱共情，这样浓。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嗱，咁有时咧，我哋成日话呢破世界纪录啦，咁样样一个九岁嘅细路仔啦，喺美国九岁嘅细路仔破咗呢个世界纪录，点解呢？原来佢打破咗，成为咧最年轻，其实佢可能佢唔系好开心，打呢个纪录要剥智慧齿，九岁要剥， 咁早就出智慧齿， 所以咪就系破咗世界纪录咯， 智慧过人喎、 啊，系啊， 呢个小朋友， 我宁愿冇啦， 智慧无关嘅，对唔住， 系， 咁呢个系啊。 佢真系唔知道， 从来冇出过。 你从来都冇出过，因为我今日照落去冇 啲智慧之外，唔想出， 谷极都出唔到， 唔想 谷极都出唔到。咁呢个美国男仔叫 Ryan 啦，吓九岁，佢啊即系已经要剥智慧齿啦，打破二十年前曾经有一个美国人另外啲嘅纪录咧，争几日嘅啫。佢话九岁327日。之前嗰個就係九歲339日，佢年輕少少， 幾日啫？呢啲咁嘅記錄， 但智慧齒咧，你哋個感受就，我覺得真係一個好好好長拖咗好長嘅痛苦，因為我最初佢就出未出，你經歷過啦，好痛，我唔理佢，跟住佢繼續痛。 啊，唔系我冇嘢， 唔系冇嗱够位就冇嘢啫。其实如果唔够位咧，你唔理佢都要剥噶，最后因为佢顶住咗啊嘛。 我就几好彩嘅，我就试过咧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嗰度痛啦，咁跟住你梗系睇医生啦。咁啊，佢牙医就话佢话好奇怪，你嘅智慧齿打横出，有冇听过啊？ 通常都 打横咁顶出嚟， 好奇嚟噶。 咁我就话系啊，同我嘅人嗰个性格都好似人齿都好似打横 打横嚟嘅。 跟住佢就话就咁嘅，你而家痛啫，但系问题在于我就咁使唔使剥啊？咁佢就话。嗱，我唔教人咁做，但系佢就话有啲人系有咁样谂过嘅，就系摸咗个智慧齿咧，好可能会改变你个面型嘅。因为其实你知啦，矫齿嘅话，其实有时系会令到你嗰啲牙肉唔知点样，又咩又缩啊，咁跟住咩咩咩。佢曾经同我又咁样讲过，我话咦咁几好啊， 剥晒 牙医唔会鼓励你咁噶，因为呢个 唔鼓励 同健康无关， 同健康无关，同埋同嘅就系真真正正嘅需要嘅一啲医学上面嘅需要嘅话系无关嘅。咁我就话其实有啲人会咁样嘅，咁我就话我唔系想咁咯，咁我就话系咪真系一定要剥？因为佢就系话都唔系嘅，你可以观察一下。佢话因为有时有啲佢会停噶，系啊，佢怼出嚟咋，但系佢无端端会咯。你唔够智慧，所以佢唔出。 出边讲一讲。 真嘅真事， 我又冇听 过， 我都冇听过。 咁跟住就冇再出啦。 跟住佢冇事咯，我唔痛啦。 咦，我听翻嚟就系如果唔够位就一定要剥噶。 可能我够位咯。 嗯，我出咧就系佢夹硬生啦，咁夹硬生咧就黐住咗个腮啊，即系两边个壁，咁所以令到我两边嗰个入边个内壁咧都有少牙印啊，即系佢就咁样生怼咗出嚟，咁到最后都系要剥嘅，即系去到再大啲之后就要剥啦，冇得夹硬，你冇出过咩？ 我真系好似冇出过智慧齿， 系咧，嗱你谂下又可以有啲 可以理解嘅， 我呢啲又话就打横生，生生下之后佢停咗，又或者可能佢出咗我唔知， 但真 系 好痛噶， 可能 我梗系知啦， 本身智慧。够啦，唔需要啲智慧齿嚟帮助。 哦，如果你咁样去理解嘅话，都好嘅，你开心咪得咯。 最紧要你开心。 校长都喺度，我都费事，我都费事扮你。 喂，欢迎我哋依家嘅嘉宾，万里万中学校长何建仪博士，好嘢！ 欢迎校 长， 何博士走上咗。系啊， 你 知唔知啊？何博士嘅相咧，我摆上我哋 Facebook 咧，跟住有啲咁后生， 系啊， 咁后生做校长咁样噶，咁阵间又同佢倾下偈吓， 走我哋同佢玩游戏， 冇错， 佢叫我哋叫我哋啲题目唔好咁深， 我哋都唔会深，但 我偷睇到啊，校长问试卷， 同样你都唔好咁深啊。 到两韩边境，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方案。会上指北韩以韩方例行正当的射击演习为借口，向两韩设定的缓冲水域射击有违协议，又说北韩进行示威飞行和非法发射弹道导弹，加剧军事紧张局势。韩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北韩将会为挑衅付出代价。日本政府以北韩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由，透过北京的大使馆渠道向北韩提出严正抗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指示相关省厅全力收集和分析情报。天气方面，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华南天色普遍晴朗。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30点，升541点，总成交金额411.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66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2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55.4，升9.2；美团153.1，升7.1；盈富基金17.59，升5.3；阿里巴巴75.55，升2.8。药明生物51.15，升4.5元。港交所263.6，升5.2。恒生中国企业58.12，升1.82。友邦保险69.7，升3.5元。招商银行30.85，升7.5。汇控41.15，升2.4。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99，瑞士法郎7.859，澳元4.971，加元5.724，新西兰元4.453，欧元7.688。每百日元对港元5.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2。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1点，升903点。港金报15,56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点，啱啱转咗1,668.49美元，卖出1,66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对出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对出。喺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东区海底隧道较早前啦，九龙去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喺合和中心。喺新界将军澳嘅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斜径督路对出。咁另外，荃湾嘅城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城门道去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嘅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再提提大家啦，就系环保处提一提你啦。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咁头先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转车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就是我老公，170就是我，我意思是讲智商。 150和170就是代表男女最佳的身高差，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不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CIBS 人人广播， 印度童话， 少数族裔人士一起参与制作的广播剧。 妈妈，我不要跟条蟒蛇结婚啦！ 深入浅出讲解印度文化。 印度人咧系好崇拜蛇嘅，甚至 印度人食饭嘅时候咧系大排筵席嘅。好多时印度婚礼咧都系由父母作主。 用声音带你进入 五光十色嘅印度童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个地壳咁多嘢，帮手执执佢啊！ 哈，冇问题，喂，搞掂。 吓，你扫晒入梳化底就话搞掂，咁样博大帽都得？ 嗱嗱嗱，我唔准你咁样讲啊！但系讲起博大帽咧，足球之中可能有相关嘅故事噃。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1945年传说中喺大帽之下比赛博大帽嘅故事，又会讨论下足球资讯流通嘅重要性。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灯每天行多一阵， 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啊！星期六大致天晴干燥，下个礼拜中期风势颇大噶啦。呢、這个时候咧，马上开始。你又知唔知道？我哋今日嘉宾有马里曼中学校长何建仪博士。 欢迎欢迎 欢迎何建仪博士。 心情系点啊，何博士？ 有少緊張啦，但多謝你邀請我上嚟一起玩。 多謝， 係咪第一次啊，何校長？ 第一次啊，第一次 live 嘅節目係第一次。 哎呀，多謝你、啊。 有冇叫啲學生今日咩都唔好做啦，聽校長做節目？ 我冇話俾佢哋聽。 我冇話俾佢聽， 睇下佢之後自己會唔會發現 咧。Okay, 發現嗰啲同學加翻四分。 即係如果 好似你咁樣，唔會咁嘅， 好啦，嗱，第一個半小時就係我哋三個就問問題嘅，咁校長咧就可以參與嘛。同埋都可以揀啊！我覺得小強個答案啱啲，咁你可以即係叫做 跟佢 得嘅，即係如果你未諗到嘅答覆嘅， 最好唔好啦。 係啦，因為佢都係撞嘅啫， 有答得到啦。 好啦，咁啊而家嚟咯， 好， 你又知唔知道？同學開始問題。好，我嚟先啦。呢、這個問題咧，有關於中國嘅武器啊，嚇。中国嘅十大武器，首先咁讲啦，佢呢个系一啲选出嚟嘅排行榜。咁如果你冇问翻我，点解佢系第一位啊？咁样吓，总之而家有一个中国兵器嘅排行榜，根据佢嘅受欢迎程度，你知唔知喺排行榜第一位系乜嘢兵器呢？以下五个，请你拣出正确嘅一个。 对唔住，我想问，受欢迎程度嘅就系问边啲人啊？ 喺所有用兵器嘅人嚟讲，呢一个兵器系佢哋觉得叫做 最好啊，或者最受欢迎。 嗱，佢有个称号叫百兵之王。 O K， 即系万兽之王咁啦。佢叫百兵之王吓，兵器个兵。以下五个，边个系被认为百兵之王呢？第一刀，第二枪。嗱，呢个唔系根，唔系棒嗰啲枪，一支长嘅红缨枪嗰啲枪。第三剑。第四弩，即系嗰个弓箭嗰个弩吓、啊。第五矛，刀枪剑弩矛，到底边一样系 有佢啦？ 百兵之王呢？ 剑一定系剑。 刀 有冇咩原因啊？马同学， 嗱，第一剑咧，其实基本上咧，咩身形嘅人都可以用到嘅、 嗯， 因为你枪太长咧。你唔方便， 你系咪针对啊？你系咪针对啊？针对你例如讲 嘅，冇冇针对，一定唔会、 啊、另外咧，你收藏又方便啊嘛。你谂下，你攞住支咁长嘅枪，你收埋边啊？所以剑系最 咁点解唔系刀咧？点解唔系刀啊？ 刀有时都重啊，女士冇唔方便啊。兵嗱、你谂下，西洋又系兵， 弩咧 系啊，弩咧，因为弩系一啲弓箭嚟嘅啫嘛。点解唔系弩呢？ 但系又咁讲，对唔住啊！我想倾下就系话咧，有时你嘅兵器好啊好在嘅就系佢有啲嘢佢唔需要好埋身， 嗯， 系咪啊？ 校长听 唔会好埋身。 我喺度谂，以前睇嗰啲武侠嗰啲节目咧，通常嗰啲侠士系每个人都有把剑喺身，咁、我估会唔会呢个系比较 common 啲嘅一个兵器，佢哋成日都会用到咧咁、所以我都估系。 校长有见地， 但系有用兵器嘅人，佢哋会觉得乜嘢系最受欢迎啊嘛？即系最受欢迎来自乜嘢呢？就系、话好可能嘅就系喺运用上面，佢哋会觉得嘅就系最方便，又或者嘅就杀伤力会比较高咁、样啊嘛？举埋佢咁咪矛咯。 矛唔方便啊！ 哦， 唔方便，我觉得真系 睇电视节目好少见人攞住支矛 周围， 你又唔潇洒系咪先校长？你咁咪甩下甩下甩咗咁点？ 我觉得矛好似即系冇咁容易埋身，我咁惊诶，有啲咩咁样啊嘛？系咪？咁点解唔系刀啊？ 因为刀真系笨重啲啊！ 笨重， 都是冇剑运用得咁好啊！都两边都是有咩噶嘛？即系 两边都是尖， 冇错，都是刺，又可以刺啦，又可以喺侧边度。 系啦，唔系你阿妈耍剑几潇洒？ 哦，剑样 睇边个耍啦？如果你耍，我都未必潇洒。 拣剑， 你都系拣剑。 阿 Sarah 咧， 好啊，都系剑啊，剑啊。 买晒落剑啊！ 系全部都系剑， 有冇人啱？ 系冇人啱嘅，剑系第三名， 哦、 榜上剑第三位。 三 嗯， 即系剩翻嘅呢几个，我哋要保重噶咯吓。 系啊， 就剩翻嘅就系有刀啦、枪啦、弩啦、矛。 冇错， 刀、枪、弩、矛。好，我买翻矛。 嗯。嗱，弩咧就系现代所讲嘅十字弓啊，讲一次。 枪。 补充少少，十字弓射程远，威力强。边个讲枪啊？ 老是吧，即是你讲的。 是啊，即是我补充返、啊、是啦、啊。 老咯。 因为我就咁最初我睇嗰个字我諗咩呢，强弩之末。哦、啊、就是十字弓，即是嗰啲。 是啊。 弓箭个弓咯。 好。 好啦。 揀咩嘢？ 阿 Otten 系咪揀枪啊， 是不是 嗰陣揀槍？ 嗰陣 揀 槍， 你記唔記得？ 你知唔知係咩槍啊？英槍喎、啊，係啊，嗰啲喎。 係啊，唔係開槍個槍、啊。 咁矛同埋槍有咩分別啊？ 咦？ 槍咧係由矛演變而嚟嘅。 校長， 根據佢講解就 是，我又開始理解到啦。打仗嘅時候喺戰場咧，騎馬嗰啲咧真係攞支槍，係喎、 啊， 因為你唔使咁近就啲、 是，就係話個距離嘅問題啊嘛，你冇危險啊嘛， 掃啲馬隻腳， 你可以掃啲馬隻腳，仲有你可以走嘛。 咩走啊？ 你唔係咁埋身嘅時候啊，你可以嘅就係你黐唔到， 你可以飛過添。 走， 如果你咁講， 飛嘅就冇噶咯，支槍。 唔係有嘅， 走啦嘛，你走啦嘛， 你咪飛過去之後咁，跟住就插到就 係啊， 就 成 係咁噶啦。 槍，校長，我揀槍。 咁樣， 你係咪受 Otten 影響啊？ 係啊，因為校長， 因為 Otten 比較好學之士。 我矛 槍。 点解你揀矛唔揀枪？ 我唔知啊，我觉得佢再长啲咯，感觉。 好，阿小强嘅枪，我成日枪，校长跟唔跟？ 好啦，我都跟枪， 枪三个枪，三个枪一支。 我又谂翻下之前睇嗰啲电视节目， 系啊，真系骑马系攞支枪咪笃下笃下。 嗰个年代噶嘛， 系咪？系啊，冇错。好，三支枪一个矛。 答案系枪。 耶！ 好，白冰之王吓 ，OK， 好。 白冰之王 到阿 Sarah 啦。 好啦，我嚟咯，听住啦。咁其實咧有一種嘅呢個泳衣咧就叫做比堅尼啦，大家都知道嘅啦，就有三塊布跟住四條繩係咪？ 嗯、 好啦，比堅尼啊，究竟啊呢個三點式泳衣， 佢唔係兩塊布咩？三塊布， 三塊布 比堅尼、 啊，比堅尼、啊。 哦 ，OK， 仲有唔係啊？個係咪？哦，兩塊布，兩塊布，係啊，冇錯冇錯， 上一塊 下 塊嘛， 冇錯。咁其實咧就係係啦，算啦，唔緊要。如果你計埋下邊嗰塊布， 睇下款式 啦， 唔同款式有唔同嘅剪裁嘅。 好啦，咁至於呢個比堅尼三點式泳衣啊，佢嘅名嘅由來啊，究竟係同乜？嘢有关呢 A 同发明嗰个人用佢个名嚟去命名有关 ，B 同佢嘅剪裁有关 ，C 就系一个核爆地点嘅有关，而 D 其实呢一个 bikini 系一个嘅就希腊语嘅一个意思嚟嘅。 嗯，核 同乜嘢有关 呢？比 坚尼三点式泳衣嘅名嘅由来同乜嘢有关 ？A 同发明嗰个人佢个名嘅命名有关。B 同剪裁有关 ，C 同一个嘅核爆核试爆地方有关，而 D 就系一个嘅就希腊语。 Otten 系咩啊？死人寻旧路问翻 Otten。 我估系同剪裁有关， 同剪裁有关。 我试下喺度谂 bikini bi 咁，即系好似系by两个 pieces 咁，咁会唔会bikini 就 系 two pieces 咁就会系呢个原因 咧？ 有见地， 有 point， 不如我哋跟校长啦， 梗系跟。 即系我哋 跟校长， 错咗都系校长讲嘅咋，我唔知啊。 三个都系啊嘛， 冇错， 谂多一秒， 唔使谂，我帮你答，系跟， 系 跟啊， 系咪？ 系 咪嘛？ 系 ，OK， 系错嘅， 哎呀，最衰系你啦，刘继章， 你又拉人， 我本来仲同 佢唔好意思赖我啫， 唔系啊，我本来仲同阿校长再研究一下噶。 剩低核爆啦，个名啦， 同地点有关，定系同剪裁有关？ 但系 即系拣咗同剪裁有关，系咪？ 点解核爆又同 bikini 有关？ 佢唔会话俾你听住嘅，而家 净系同 OK， 而家剩翻嘅就系有同发明嗰个人嘅名咧，即系命名有关啦。仲有个就系核试爆地方有关，定系就系希腊语嘅意思？ 系核爆啦。 我都揀核爆啦。 咁 QK 嘅答案作唔到嘅，我估 系啊，冇思路， 无端端点会系啊？点会核爆？校长你揀咩啊？ 我揀都是不識博下嘅啫，我揀一啦，發明嗰、那個，發明個人個名， 咁咪啱， 咁咪啱啊！ 有正確嘅答案嘅就係、是、喺一個核爆嘅地方有關。 點解咁奇怪 嘅？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其實美國批准呢個比堅尼嘅環礁啊，係屬於嘅就係一個嘅地方嘅一個保礁咧，進行呢一個原子彈同埋呢個輕彈嘅核試嘅一個地點啦。咁而咧係法國巴黎工程師咧，其實咧佢做咗嘅第一件衫嘅比堅尼，稱為三点式咧，系一个款式就系由三块布同四条带做成嘅泳装，大家都知噶啦，系咪？点解用呢个嘢命名啊？就系话呢一件事咧，对于一啲喺当时嚟讲非常之保守、衣着好保守嘅人嚟讲嘅话， 哦、就好似核爆 会觉得好似个核爆一样啊！嗯、当比基尼一推出之后嘅话，对于一啲观念好保守嘅人造成一个好巨大嘅冲击啊！所以佢哋就将呢一种泳衣用原子弹嘅试爆比坚尼呢一个地方嚟去命名啦。 嗯， 系咁样， 几好喎、啊！呢个意思几好喎、啊。 校长，你翻到去要考下啲女同学。 系，等我试下先，睇下有冇偷听呢一个节目先。 一识答嘅就系偷听咗，咪冇上堂。 好啦，到马小强， 系今日问一个卓科拉， 卓科拉。 系卓科拉， 系卓科拉 点 样？系 卓科拉，好嘅，认住啦嘛。 因为呢三个佢一定要俾我哋睇，因为唔 make sense 呢三个字加埋都唔知代表乜。 你可唔可以都讲讲？因为我哋听紧节目都有朋友嘅，形容边三个？ 卓科拉就系、 是、卓头个卓， 系啦，巧思边一个卓条个卓，科就系科学个科，拉就系、是、拉动啲嘢嗰个拉，卓科拉。 嗯， 喺清朝嘅时候咧，传教士咧就传咗入嚟啦，阿康熙。食咗，哇！ 咩食咗啊？ 食啊，系啊，卓科拉食咗，跟住讲三个字，三个字，我唔系叫你估三个字啊，就系话OK 啦咁样样，知道啦。即系佢食完呢样嘢，咁到底呢样系咩嚟嘅咧？传教士传入嚟， 我知，你唔使俾答案。嗱，我估中你要赞我叻，两个最叻，好冇？ 喂，你咁要俾啲校长啊？ 校长，你估唔估到啊？ 你试咗先， 朱古力。 我都系咁谂，啱 啊！ 系 啊，真系朱古力啊！ 嗯， 系啊，呢个系朱古力， 卓古力 系啦，卓科拉。咁我梗系要俾大家开心下啦。其实咧，我俾三，其 实你应承咗赞人嘅， 系喎，你真系叻叻，校长一样叻叻，系啊。呢个咧就系啲传教士喺外国传入嚟嘅。就俾阿康熙食，康熙食完之後咧，因為佢唔中意食呢啲嘢，佢覺得咦苦苦地嘅咁樣樣，就話 朱古力可以唔苦嘅，睇下佢有啲苦朱古力，但係有啲唔苦嘅朱古力。 但係因為 佢當日食嗰個 就 係苦， 就係苦嘅，所以佢話冇乜嘢啊，都係我得噶啦， 都係咁啦，都係咁啦， 係啦，就係咁啦，可以啦，啊真係靚仔， 多謝曬。 點解你學過聽過？ 唔係啊，冇聽過，我拼音啫嘛，我諗一定係英文拼過去噶嘛。Chocolate， 因為傳教士啊嘛， 係 啱啦， 純粹係撞嘅啫。校長都估到㗎，好啦，校長今日翻嚟仲會又問我哋問題。 校長成答試卷啊，校長， 我以前咧教倫理及宗教科嘅，咁我就試下問嗰啲相關嘅問題啦。 好。 可以跳舞，像那高层的矮度闪一侵当时候，疯癫癫张开口喷气泡 ，oversize underpriced， 通通不要讲做。I'd rather aim high， you better be low， 闪烁眼神配合稀有几好，进入光荣嘅道路。全体靠自豪代替展望，如果有乐园轮流报道。让路差，围起了地盘代替荒芜，来兴建自由投怀送抱。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一阵间又会听11点半嘅新闻嘅，都想问下校长咧，其实咧做校长好大压力噶，会唔会噶？ 这个年代都大咗啲嘅，咁特别系过去呢两年疫情，咁事实上真系有好多唔同嘅 guidelines 啊，你喺唔同时间又要做唔同嘅决定啊，咁呢两年我觉得都真系有少少唔容易嘅。 啊哈，嗱，私底下咧，其实我听到咧校长佢话咧，佢细细个嘅时候有谂过做 DJ 嘅， 系， 我有一样嘢想考佢，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今日嘅天气预测啊？ 好，我哋而家马上请何建仪博士为我哋讲，犀利。 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周初至今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及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 嗯 yeah! 多谢。 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系摄氏 28度。 28度， 相对湿度57%。 Yeah! 校长可以翻工啦， 系你代我哋啦，你嚟做啦，你嚟做啦，好嘢， 好，多谢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建议，若果能够获得供应伏必泰 Omicron BA.4 或5特异性二价疫苗，可供12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使用，作为第四针加强剂。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孔凡毅话，依家疫苗会好似流感疫苗咁，或者每年更新至最接近流行嘅病毒，好有机会每年入冬前都要接种加强剂。孔凡毅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医学期刊最新数据显示，伏必泰二价疫苗安全，亦都对现时流行嘅 Omicron 变种病毒株产生好嘅免疫力，中和抗体比原始病毒株疫苗好。但暫時未有數據見到保護力。日本、英國已經開始接種二價疫苗，要追蹤接種者情況需要比較長時間，但已經有足夠理由相信二價疫苗有好的中和抗體產生，亦都會有好的臨床保護力。當局下星期四起放寬餐飲處所、酒吧、夜總會等可以進行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会长梁立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放宽措施是好事，因为表演者由今年年初开始一直没有公开，对某类型的酒吧，例如有现场乐队表演或者唱片骑师提供的场所，生意会好些。不过他说，有关放宽措施对整个业界的生意作用不大，因为仍然有时间限制，只能够营业至凌晨2点。 他又说即将来到的万圣节和之后的世界杯赛事，如果酒吧仍然只能够维持营业至凌晨两点，他关注是否值得花费去布置或者投资。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表示，提到政府正不断努力，希望令市民生活等逐步复常。至于防疫措施放宽速度可以有几快，要视乎实施入境检疫零加三之后确诊新冠病毒导致病情严重和死亡的个案数字有没有上升。陈家亮出席活动回应香港有几大空间达至零加零安排的问题。他提到香港扮演重要角色，被内地看到本港实施有关政策之后能否尽快复常，同时不会导致更多死亡个案。他希望如果患者的严重或死亡个案数字没有持续上升，可以让政府有信心再向前走多一大步。香港马拉松落实将会在明年2月12日举行，参赛名额暂定是25,000个，大会将会在11月初公布报名详情，并分阶段接受各个组别的报名。体育专员杨德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一直同田总的讨论是以25,000人做基础，从田总的角度，如果疫情许可，希望可以进一步增加人数，但要视乎未来几个月的情况，由现在到2月仍然有4个月时间，希望疫情向好可以有多些检讨空间。他又说，有关近期的防疫措施，政府已经讲了大方向是希望可以给予大家多些空间，除非有很特别的发展，他有信心明年2月12日的马拉松可以如期进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同星期三朝早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41点，升552点，总成交金额4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7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腾讯控股256.2，升10蚊；美团152.2，升6.2；盈富基金17.6，升5.4；药明生物52蚊，升4.9。阿里巴巴75.5元，升2.8；港交所263蚊，升4.6；恒生中国企业58.12，升1.82；友邦保险69.75元，升3.1；招商银行30.9，升8；汇控41.15元，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33，瑞士法郎0.999，加元1.372，人民币7.175。英镑兑美元1.134，欧元兑美元0.98，澳元兑美元0.63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17,167点，升929点。港金报15,6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09美元，卖出1,66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咁后少少嘅七咸道南都系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所以影响到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啦。就是七咸道北和七咸道南分别都是去观塘方向，七咸道北就是近着温思劳街，七咸道南就是近着理工大学对出，即是说七咸道北和七咸道南都是去观塘方向，分别有两宗交通意外，所以影响到现在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着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由于受七咸道北和七咸道南的交通意外影响，所以龙尾都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对出，在九龙 丽祥道去翻渡船街方向，丽祥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啊，近住渡船街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再重复多次啦，丽祥道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渡船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观塘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喺新界区，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出九龙咧，都系近住深井嗰一段咧车多少少啫。荃湾嘅城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城门道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西流角路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丁角路浅月湾方向大美督，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玉无缘见白建德知道了玉佩含带的秘密，暗暗动了杀念，最终真是白建德遇害。狼华认定凶手是白风直，情急之下出剑刺穿白风直的肩膀，风兰色又能够救到他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为庆祝国庆，湾区传媒体为你带来别开生面的一个课程。 湾区传媒学堂国庆一课， 来自香港和广州的学生跨过地域限制，同上一堂课，齐齐学非遗文化。湾区传媒学堂国庆一课， 主持梁学希、瑞逸文，今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我哋嘉宾出场，玛丽曼中学校长何建仪博士为我哋问问题，多谢晒。 多谢何博士， 欢迎 校长。 多谢晒大家，大家好。 嗯。 好啦，我开始问问题啦。 好。 好啦，讲少少背景先。咁呢嗱，我以前呢就係、是、一个伦理及宗教科老师啦。咁但你知一班嘅学生即係未必好多系教友。咁我要諗啲办法要吸引佢哋嘅注意或者学识一啲嘢㗎嘛。咁样呢我嗰陣时呢通常每一班呢都会有个好似科长咁样㗎啦。咁、呢我每年呢都系揀某个学号嘅同学做科长嘅。咁、呢 科长同班长有咩唔同啊？ 班长唔系班长就系平时一切嘅事务啦。咁、科长咧就系喺我个科帮我去处理我嗰啲科务、收功课啊咁样。咁好啦，我嗰阵时咧都叫佢哋估噶。咁呢个问题而家就讲俾你哋听啦。 好。 咁咧圣经里面咧就有好多数字噶。咁、有一啲数字咧系特别出现得多。咁我就话咧嗰个特别出现得多嘅数字系我嘅幸运号码。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嗰个学号，你就要做科。好，咁嗰个答案就系 A 四个嘅、A 就系四、B 就系七、C 就系十二、D 就系十三。你估下究竟边一个数字系我嘅幸运数字咧？ 十二，因为十二门徒。 嗯， 我估，我估咋，我估咋。 喺圣经里面出得比较多。 系啊，我净系知五饼二鱼。 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啊，校長？ 好啦， 重複一次啊。 A 係四， 四個。 B 係七 ，C 十二 ，D 十三， 七。 有冇咩原因啊？ 因為我覺得佢就係 Lucky Seven 啊嘛，所以即係我唔知道佢嘅由來喺邊度。我覺得佢好可能有機會佢就係來自聖經嘅。 咁我就兵行險着，十三，十三不長。 嗯 ，OK， 好啦， 有冇人中啊？ 有人揀， 有人中喎、啊， 有人十二同埋十三， 同埋 有人中， 有人中， 正確嘅答案係、 就是、你啦， 七啊，七啊。 系 啊， 啊！我知道，我知道，因为上帝创造呢一个地世界， 用咗七日， 系啦，用咗七日。第七日知唔知爱嚟做咩噶？ 放假 系啦，休息。所以休息系好紧要，同埋圣经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咁都同七有关。有冇听过要宽恕人七十个七次啊？ 咁啊冇 啊！哎呀，你 听到未啊？ 你哋 你 以我所知有两位同学仔系天主教学校毕业噶、 啊，系啊系、啊啊。 如果呢个冇听过，嗯，咁嗰阵时真系唔系好留心上 堂。我哋系真系唔系好留心嘅。我坦白讲，我真系唔系好留心。 即刻成个样 掉咗 校长嗰啲嘢过去咗。 好啦，所以今日记得 你讲嚟听啊个古仔。校長得唔得？ 七十人七， 系啊， 七十個七次， 原諒人七十個七次。 系啊，咁因為即系我諗，有人就會問耶穌就話啊，即係其實我要寬恕人幾多次咧？咁係咪七次啊？咁咁佢就話唔係七次，係七十個七次。 哇！ 咁你知唔知佢嗰個意思係啲乜嘢？ 即係無限咯， 係啊！ 你係 即 係 寬恕人好多次，咁、所以其實七字咧喺即係我哋天主教會裏面，有好多時都會有一種圓滿嘅感覺。因為佢會帶嚟一啲好嘅嘢咁樣樣咯。咁、所以咧，我就想學生記住。咁所以咧、就係每一年都係嗰一班七號咧，你就要幫手做科長啦。 好，多謝。 好，咁啊， 第二條啦。 第二条， 第二条 嗱，咁头先都讲咧，嗱，天主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叫人休息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哋都会明，而家呢个年代咧，大家都生活好赶忙噶嘛，咁所以当我哋即系我喺学校工作嘅时候咧，都会谂啊，我哋点样制造一啲机会，等啲学生可以慢慢静落嚟啦。我想问下你，你哋有冇听过咩叫明镇啊？ 明镇啊，点写、啊？ 我俾你望一下，望、一下，你睇落去好似咩？ 系乜嘢嚟噶？其实 似一个砧板咯， 系啊，似一个砧板， 似个迷宫啊！你唔好咁肤浅啦。 系啦，佢似一个迷宫。好啦，我一阵间先解释明镇系乜。咁我就嗱，我俾你望过一眼啦。我问你一个问题， 好 你讲明镇，有啲一个乜嘢嘅特点嘅 ？OK， 咁啊 ，A 就系只得一个路线，B。在那个名镇里面呢是有分叉路的。C, 就是在那个名镇里面呢是有掘头路的。D, 就是它的入口和出口是不同位置的。 哇，个个都似喎、 啊。系啊，个个都似啊，嗬。 头先呢又提及过啊，它可能好似迷宫喎、 啊、 是咪 咁、 究竟名镇是点呢 迷宫嗱几样嘢我都。觉得啱嘅嗬，骨头路迷宫一定会 有骨头 路 啊！ 你行唔到嘅话，你唔好掉转行咯， 就唔会只得一条路啦。 系啦， 系、 我唔会拣 A。系啦，即系 B、C、D， 我觉得都有机会。 有分叉路又真系啱嘅。 有分叉路梗系、 但系我哋而家拣得一个啱系嘛？ 得一个啱 嘅 啫， 即系名镇里面嘅话就系有一个特点， 一个特点，一 个特点 入口出口唔同，我又同意。 入口出口唔同，可能名镇唔系咧，佢唔系净系纯粹一个迷宫嘛。是不是好 到 最尾的时候是啊校长校长是不是 我等你们答了我先告诉你们。我们要学习表没什么表情。 我想有骨头路咯是不是应该。 第二是有骨头路第三呢是有什么 第二有分叉路。 有分叉路。 第三是有骨头路。 名镇嗯。还有 D 的就是出口。 等住校长名镇的名是哪个名 明白的名。 明白的名。 日月咯。 个镇呢就是镇式的那个镇。 嗯 迷阵嗰阵， 系啦，迷阵嗰阵。 唔系呢个迷阵， 入口出口 系 同一个 人学嘢， 同一个即系入口出口同一个，唔同入口出口唔同。 D 系入口同出口系唔同嘅。 我觉得系呢一个， 我都系觉得一个。 即系我觉得系你要攞呢个游戏教啲人啊嘛，即系佢要明白个道理。 咁你拣咩啊？马博士， 你咪拣 D 啊？ 你讲得好似好巴闭咁。A 系咩啊 ？A 系只有一个路线。 我估骨头路 系 有骨头路， 我估入口出口 系 当 Sarah 咧 ？C 咧 ？C 系咩话？ 有 C 有骨头路， 有骨头路， 有分叉路。 C 骨头路即系你系拣 C 喎。 我拣 C 啊，你拣 C 啊嘛。 我拣 C。 有分叉路同有骨头路有乜分别？我骨头路就行唔通嘅，而分叉路嘅就好可能有机会。 咦？可能唔系骨头路喎，对唔住，我唔估骨头路啦。 分叉路。 人生如果讲有骨头路，好似好灰咁样，其实唔系骨头路，系有路嘅。不过 名阵啊，同学， 你唔好理啦。 你明白啊嘛，明白一啲嘢嘅啫。呢阵 人生系冇骨头路嘅，只系你揾唔啱嗰条路嘅啫。我而家改边度啊？ 有分叉路。 系啊，分叉路 好有两个系分 叉路， 一个 就 出入口唔同， 有冇人啱？ 冇人啱。 啊！ 骨头路， 骨头路， 只得一条路， 只得一条路。答案系 A， 只得一条路。 点解啊？ 点解啊？ 佢真系同迷宫唔同噶。咁样咧就系佢呢个设计咧就系入口其实同出口都系一样嘅。你其实只要跟住佢呢条路，你见到佢系弯弯曲曲咁样嘅设计咧，其实你慢慢行完咧，你又会喺同一个地方出翻嚟。 但我想带出嘅意思系咩啊？ 其实咧嗱，呢一个咧系即系以前喺欧洲嗰啲圣堂门口咧，佢哋就会有一个咁样嘅设置，因为咧佢哋就想咧啲人去参与弥撒之前咧个心能够静。落嚟啊！咁所以佢就鼓励啲人咧，可以自己慢慢行一次，咁咧你自自然然咧个人咧就平静落嚟。有啲圣堂咧，甚至系有一个好细嘅呢啲名阵咧，就喺个墙上面等你用个手指行嘅。咁所以 其实就唔系迷宫，佢唔系想唔系想你迷失，佢只系叫你静落嚟啫。 系啦，其实 咁我误会咗啦。 马博士嘅学校咧，其实系有一个 系咩？系咩？ 唔知啊。 不过我唔知佢系喺你读书时。时代兴建咧，还是你毕咗业先兴建？ 我真系唔知啊，喺边度嚟啊？ 喺圣堂出边咯。 系啊，喺张纸咁挂喺度， 唔系喺个地下 嚟 嘅。 喺 个地下喺度。 阿马博士，你唔知噶？你有冇翻学噶？其实你系咪日日走堂啊？ 吓， 我哋唔好问啲咁尴尬问题，过咗去啊嘛，去头先。 多谢校长。 第三题。第三题。 不过我想提多一样嘢，如果其实大家有兴趣咧，即系听众有兴趣咧，其实以我知道咧，中环咧天星码头出边有一个地方，其实地下就有一个咁嘅名阵嘅，所以如果你有兴趣去， 我知，但系我唔知道嗰系咩嚟嘅，我就觉得佢做咩要画个砧板喺地下。 所以咧，你去揾一个入口。然后你试下自己行一转，你会发现其实都需要一啲时间嘅。咁但系真系都几大噶，都几大。 喺边度嚟啊？ 中环嗰个天星 码嘅边个位？ 其实码头右手边就有一个大嘅地方系有 cover 噶。 O K， 所以如果有兴趣嘅听众可以真系去试下。 呢个好玩， 系啊，呢个名阵好啦。第三题咯，校长。 好啦，第三题简单啲啊。呢两条好有挑战吓。咁啊，都系少少圣经问题啦。我估大家可能都会知。O K， 咁啊，大家都知咧，即系耶稣出世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啦。 马槽 系啦，咁样咧。当佢出咗世之后呢，天使将佢出世呢个喜讯首先话咗俾啲乜嘢人听。好啦，答案 A 系贤士，即系嗰啲好有智慧嘅人啦。B 就系小朋友。C 就系牧羊人。D 就系妇女。 贤士、小朋友、牧羊人。 喂，阿师兄。大家都系一卡，我哋再错好肉酸噶咯。我哋读 Bible 嘅以前，我真系唔记得系咪牧羊人啦。 我拣牧羊人。 谂下平时你睇啲圣诞卡，见到嗰啲马槽， 诶，佢喺马槽出世喎。 系啊， 系啊，牧羊人咯， 牧羊人咯，所以咪我谂咋，我唔知啊。 细路仔嗰啲剧啊，都系有几个牧羊人。 系， 但系我记得嗰阵时候有做过，跟住佢有三王来朝嗰个，佢又带住 嗰个系佢嚟探访佢啫，系啊，唔系佢话俾佢听。 咁好地地，佢点解会知啫？ 可能 佢望住粒星噶嘛？ 你点知啊？ 唔系啊，好似系粒星， 系啊，粒星噶。 哇，嗰度 粒星唔识讲嘢噶嘛？ 佢闪啊嘛，我唔系好似你咁样闪咗去。 现时 B 系乜嘢？ 有只歌叫 Look for a Star 嘛？你记唔记得？咪就系讲呢个咯。 系啊， 搵一粒星噶嘛。 B 系小朋友。 讲咁多啦，如果错咗我仲落系。 牧羊人， 唔落嘅我唔 决定啦，系咪？ 我牧羊人，牧羊人。 好啦，今次 牧羊人一个现时。 最终是那些读天主教学校的朋友仔啱了，是 牧羊人耶！我们其实是知道的， 没错啦， 我们熟读 Bible 的其实。 但是为什么天使要首先被牧羊人见到呢？ 是啊，熟读 Bible， 先熟读 Bible， 我知先啦。因为他用马槽，他用了他的地方，当然话声俾他听，喂，我用了这个马槽生了个仔，这样啱唔啱？ 马槽牧羊是不是有少少两样？ 但是都是畜牧业嘛，是不是？ 可唔可以咁講？ 哇，咁叫熟讀， 呢個都係 good try。 好，要位校長發火啦！ 就咁你， 到你到你到你咁巴閉，你講。阿四眼强，你讲啦， 你都要知道点解啫噶。 唔系，因为咧，其实咧，佢哋咧， 你其实唔知可以唔讲 嘅。普罗大众嘅，我觉得系同牧羊人讲先。 即係有個喜悦同大家分享， 係 嘛？ 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其實牧羊人咧喺當時嗰個社會嗰個地位係好低嘅，係、一啲好普通、好普通、好窮嘅人。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相信咧，耶穌生喺馬槽，然後天使要第一個話俾牧羊人聽，就讓其實係一啲最基層嘅人首先知道一個喜訊咯。咁、所以你都會睇到即係教會好多時佢哋都真係特別去關心啲窮人啊，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咁我哋相信呢、这个都系一个即系好 symbolic 提醒我哋要去关心 人嘅意义嚟嘅， 系、okay, 啦， 非常好，好啦，第四题， 好啦，最后一个问题嗱，头先咧我哋就讲出世，而家我哋就讲佢死咗啦、耶稣死咗之后，大家都知系啦，三日之后复活啦，咁、然后咧佢就尝试显示俾佢啲门徒去即系见面啦吓，佢、第一句正式同门徒讲嘅说话、究竟系乜嘢？ 系咪好惊咧？ 好啦 ，A 系咪好惊？ 我好痛。 系啦，嗱，而家开始谂翻以前学过嘅嘢啦。好 ，A 就系、你们为什么找我 ？B 愿你们平安。C 你要爱近人如你自己。D 愿你们喜乐。 A 四个都似， 你们为什么找我？ 系啊，然后佢哋唔认佢啊嘛，好似 嗰个唔系， 嗰、 个我又佢真系有人曾经 唔认噶，系啊， 唔系喺呢件事里面啊嘛， 系佢喺即系佢俾人捉咗之后啦，咁、有啲人话哦，你识耶稣 嘅 喎， 唔系我唔系啊，我唔识佢噶，系啊系啊系啊， 有人 系咪 约 伯定系边个？ 嗰、那个系犹 大， 犹 大犹大。猶大 唔係猶達出賣佢嗰個啫嘛， 出賣佢嗰個係猶達。西門白多洛其實佢最錫嘅一個門徒，但係喺嗰個位咧，佢就話：哎，我唔識佢。 唔關我事。 但係唔係喺呢單嘢度嘛？唔係呢件事。 呢個係喺佢死之前嘅事。 係咯。 咁但係即係話佢知道佢冇應佢嘅喎。 好，咁我哋就係我揀 A。 要估啦。 A。 我都係揀翻個。 係咩話？ 你們為什麼找我？係。 我 D D 喜樂嗰個。 願你們喜樂。OK。係。冇人啱。 嚇！ 答案係。是不是想讲答案？ 是啊 ，B 愿你们平安。 哦，喜乐同平安差唔多啫，我都叫答中一半。 可能翻译出咗 系啊， 平安在心入边。我谂系即系佢都会知道好多人因为佢离开都系好心神好烦乱啊，但系其实佢嚟到呢个世界都系想为人带嚟 平 安，所以佢一重新再显现俾佢哋嘅时候， 第一句就关心佢哋。 愿你们平安。 好嘢，好嗱，今日咧何建仪博士有一只歌咧想送俾。俾大家嘅，同埋有啲 message 想同我哋讲嘅系咪啊？ 系啦，我都拣咗一首咧同平安有关嘅歌曲啦，《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咁因为我哋都知过去呢段日子啊，社会上好多纷争，或者呢个世界都好多战争啦， 系 啦，系啦，疫情啦，好多人都好心里面唔开心嘅。咁我今日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咁特别我都系真系送俾学生啦、老师啦，真系呢段时间其实佢哋大家都好辛苦。咁好希望大家心里面都有。平安，希望我哋嘅听众都系心里面有平安。 其实你可以做 DJ 嘅， 多谢 你 讲得 好， 冇 劲敌啊！对我嚟讲， 好呢一只歌曲正式送俾所有朋友，由何建仪博士送俾大家。今日再一次多谢晒，唔该晒何博士， 多谢大家邀请。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the peace that was meant to be. With God as our Father, my brother in prayer. begin with me. Let this be my moment now. With every step I take, let this be my solemn vow. To take each moment and live each moment with peace eternally. 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 翻到十二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乐人。翻嚟十二点之后，我哋有风骚唱不完啦。另外咧，搭伴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噶咯，争取时间咧，快啲打嚟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1872388。喺十二点半就可以读出你嘅点唱，俾你最爱嘅朋友啦、屋企人啊等等。好，先听十二点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 北韓凌晨再次發射彈道導彈，並向兩韓緩衝水域進行炮兵射擊。深夜又派出多架戰機飛近到兩韓邊境。南韓國家安保室室長金盛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應對方案。會上指北韓以韓方例行正當的射擊演習為借口，向兩韓設定的緩衝水域射擊有違協議。又說北韓進行示威飛行和非法發射彈道導彈，加劇軍事緊張局勢。韓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強調北韓將會為挑釁付出代價。日本政府以北韓發射彈道導彈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為由，透過北京的大使館渠道向北韓提出嚴正抗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指示相關省廳全力收集和分析情報。天气方面，受乾燥的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地區普遍晴朗。在正午12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之東南偏東大約3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移向越南中部。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至清勁的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和乾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風勢頗大，天氣較涼。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氣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現在氣温28度，相對濕度 5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6936点，升547点，总成交金额4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7点，升22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56蚊升9.8，美团152.4升6.4，盈富基金17.59升5.3，药明生物52蚊升4.9，阿里巴巴75.55升2.8，港交所261.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8.12升1.82，汇控41.2升2.45。友邦保险69.6升2.95，招商银行30.85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891，瑞士法郎7.859，澳元4.97，加元5.72，新西兰元4.448，欧元7.6827。每百日元对港元5.3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52点，升914点。港金报15,6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68.37美元，卖出1,668.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咧就比较挤塞，咁而家只系车多少少咋。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温思劳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咁而较早前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漆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司徒拔道花园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埔丁角路、影浅月湾方向大美都，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庆祝国庆，湾区传媒体为你带嚟别开生面嘅一个课程。 湾区传媒学堂国庆一课， 来自香港同广州嘅学生跨过地域限制，同上一堂课，齐齐学非遗文化。湾区传媒学堂国庆一课， 主持梁学希、瑞逸文，今个星期六下昼4: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送走咗校长之后咧，翻嚟我哋第三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电话阿马啊，不厌其烦，再讲多次系1872388。冇错啦。 咁大家如果想点唱嘅朋友们咧，可以打电话嚟啦，或者网上留低啲文字嘅信号咧，我哋帮你读都得。打你嘅朋友们，如果你哎呀我一阵间咧，我可能翻紧工，唔讲得电话唔紧要嘅，你讲俾我哋嘅靓仔哥哥听吓，咁我哋咧就会帮你 mark 低，我哋都帮你代读嘅吓。好啦，今日歌曲咧有几只啦，不同啦。首先阿 Sarah 咧亦都会演绎一位好朋友写俾佢嘅歌曲啦。 杜拉格斯， 杜拉格斯嘅作品啦。咁小强咧就我咧就见到你咁多咁精彩嘅片咧，我就谂起啲嘢。呢、這个歌咧叫《赌仔自叹》，咁啊帮你写一只强歌自叹嘅。 系咁，我觉得应该你个叹字咧改叹世界个叹。 系啊，其实系啊，其实系啊 ，enjoy 啊，好享受啊， 冇错 ，meaning 知道噶，系啊。 你叹嘅你就系自己一个人叹嘅啫嘛，你会揾埋我哋咩？ 嗯， 我冇。 有就奇啦， 咁另外一隻咧，其實我就一啲叫做有感而發嘅，我都喺香港咧好多嘢咧係一個福地啦，好開心啦，亦都希望大家咧作為一個香港人咧係享受呢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咁所以我用咗一隻好經典嘅舊歌啊，阿小強有冇聽過？ 有。 咩先嚟噶？ 哦 ，Colin Hong Kong 有筷子紫梅花啊嘛。 嗯， 冇錯。邊個又邊個？ 仙杜拉。 係。 嗯， 仲有一個唔記得。 阿米拉， 阿米拉系啊，阿米拉， 阿米拉， 筷子小梅花 系啦，咁啊来自一只旧歌吓，好啦，马上送俾大家我哋风骚唱品员，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唱唱唱不完，相爱缘分总是这么难。 原曲《Kowloon Hong Kong》，作词小张张，新歌《我爱香港》。 几多位啊？请坐啦。 讲爱，心中最爱，总之最爱 ，Hong Kong it you， 最有温馨暖意，称心满意 ，Hong Kong it you， 开心的笑口啊，天天开。家家安居好精彩，一起将这家爱爱爱 ，Hub a Hub a How Ding Ding Ding Dong， 我嘅最深爱嘅，始终爱嘅 ，Hong Kong it's you， 就系你啊香港，每一个香港人每一天爱呢个地方，开心心一齐风骚，你话几好啊？我爱。心中最爱，总之我最爱 ，Hong Kong it you， 最有温馨暖意，称心满意 ，Hong Kong it you， 开心的笑天天开， 家家安居好精彩。一起唱这格爱爱爱 ，Hub a Hub a Hub， 叮叮叮当，我嘅最深爱嘅，始终爱嘅 ，Hong Kong is you， 耶！送俾香港所有人，多谢晒。有呢一首《Kowloon Hong Kong》啊，亦都希望每一位咧生活喺呢个地方嘅咧，每一天开开心心过活吓。 知道， 好，多谢晒。 好， 好啦，咁一阵间准备咧就有另外嘅两首歌曲嘅，第一只咧 就有强歌自叹，另外仲有一首嘅歌曲咧，亦都要多谢嘅就系有杜拉格斯咧，佢即系每一个礼拜咧都一定会有交词俾我哋嘅，咁所以今次咧就会改咗有一首嘅歌曲叫做《每朝发放》啊，要讲嘅咧就系会讲我哋呢一个嘅节目嘅，多谢晒，啲词一样啊填得咁好嘅。 睇头先啦，我哋翻嚟继续有两位强嘅朋友，而家有 Super Moment。电话号码18723八，点唱嘅快啲多嚟咯！ 我没有办法领悟。 啦，十二点十八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原曲最佳拍档，改词杜拉格斯，改曲每朝发放，主唱小睿睿。 你真系最正 呀， 眼神你一齐听。 你名叫玛莲，个样似马面，平日瞓人样衰搞嘢，再加个院长，再加个沙拉，每朝发放。院长去开咪，靓声最着迷，仲有你婆出啲鬼计。马莲去讲故，笑得我辛苦，每朝发放。每天咁匆忙，你跟我不妨乖乖坐定等松绑。你需要开怀，听得我开怀，点样辛苦都冇相干。每朝听风骚，我欢庆若狂，每朝听到心发慌。院长与睿睿，再加个马莲，每朝发放。 Yeah! 真系开心啦！好嘢！笑下啦，笑啦！ 咁匆忙，你跟我不妨乖乖坐定等松绑。 坐低啦， 你需要开怀，听得我开怀，点样辛苦都冇相干。每朝要开工，我都冇彷徨，听众听到心发慌。你一去开咪，我都当翻季，每朝发慌要记住。每朝发放去记住，每朝发放哒哒哒 yeah! Yeah! 我觉得你直情系玩歌啊，好嘢好嘢，玩一首歌， 好正啊！ 出自你把口，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系 收凭你 嘅意思啊！我虽然唔识唱。但我识听， 唔系， 即系好似有啲食评家咁啫嘛。你觉得佢识煮？ 佢唔系针对你唔识唱啊，针对你系拍档之一嘛。我哋而家唱紧呢三呢个组合啊嘛， 哦、okay, 每朝发放，咁、 okay, okay. 所以出自拍档口，梗系特别温馨啦，系咪？即系你要咁讲啊。 我觉得突然之间你咁样赞我，我当之有愧啊。 受唔住，受唔住系咪？有啲， 我觉得我一定唔系 啊。我觉得佢玩歌、啊， 我觉得迟啲我一定要还翻啫。 死啦！好紧张， 点解紧张啊？ 荒废咗歌唱事好耐啦。 你有事业嘅咩？你有歌唱事 有啊？ 哦，你建立过嘅、 啊，真系巴闻啊！ 系啊，你讲俾人听啦。琴日人哋啊欣欣问你，即系你仲问人哋要咩 key？ 系啊， 欣欣嘅答案系你有 key 嘅咩？ 唔系，佢跟住讲。A B C D E F G 下一个系咩 key 啊？ 问你个就系好啊，你问我嘅就系我你整啲咩 key 啊嘛？人哋问你系咩 key 嚟？ 佢嗰只叫唔啱 key。 唔系啊，佢话听朝先答你。你问咩人？你自己都唔知道。 唔系，我好衷心，真系赞啊天恩！我哋嗰首翻学歌咧，佢真系帮我搞到花扶柳， 系啊， 为神奇，呢、 啊 這个系真系嘅。 唉，人哋都唔知点剪落去，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啊， 系啊，系逐粒字剪落去。 系啊，呢、這个佢真系犀利。 我谂想讲嘅就系香港开埠以来，所有嘅歌星都冇人试过咁做， 系唔用音乐剪落去嘅。 你唔好俾我查到，真系有人试过， 一定冇，可以写爆单。 方强哥得未啊？ 我得。犀利、 嗯、 原曲再歌再舞，再后来变咗祖岛仔自叹，作词马仔括弧陆业华，作曲胡文森，新歌强哥自叹，作词小张张。哎呀，好辛苦啊， 辛 苦命，辛苦命，哎呀呀，颠到陀陀令，食香蕉青蛙跳，真正冇命，样样规条有佢定， 将我嚟玩惨过幸影，无人打救啊，真系冇收，食香蕉真冇人揾我笨，好攰啊，老友， 系咪已经完咗啦？好似已经唱紧个人哋。已经唱紧， 佢自己喺度讲嘢。 你做乜嘢啊？ 你两个做 伤咗个作词人嘅心啊！你又似，你伤咗一个作词人嘅心。 做乜？ 你明唔明？我琴日动起床板，我写到几辛苦。你，哎呀！ 再嚟个， 冇人提我，对唔住。 亲嚟，我嚟， 靠大家帮手。真苦命，实苦命，睇阿瑞点到陀陀令， 食 香蕉青蛙跳，真正冇命，样样规条有佢定，将我嚟玩惨过幸盈，我冇人打救，真系冇收，食香蕉真冇人揾我笨。射波又怕佢落翻转头，揾张张来勾，又拧下拧下头，唔去做佢又炸嬲，拈出尺嚟打心口，做风骚真谷气，日日做阿茂，早先不开眼，令我好担忧。我从前知道系咁丑，我都唔使抛街头。 好嘢，收货， 多谢。我都系行翻组合路线算， 就分咩啊？ 组合路线 啊嘛，系啊， 唔好你做偶像啊，偶像嗰啲唔使识唱。 又唔系嘅，佢个样点做偶像啊？ 偶像， 哦，偶像都得，系啊。 沉迷自闭雾是我悲观到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道场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名图。为战士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 ，Konnichiwa， 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哆，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哆，咪走转咪路 ，All right， 拍拍手掌跟我哆瑞咪发嗦，继续哆瑞咪发嗦啦知哆。今晚要做到 ，Hell， 一講聲 hello， 快樂自然換到。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内地九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8%，创近两年半新高，符合市场预期。受食品价格升幅扩大至8.8%带动，当中猪肉价格升幅扩大至36%，蔬菜价格、蔬果价格亦都升超过一成。至於上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升0.9%，略低過預期，創去年一月以來最慢增速。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數字今個月初似乎再度回升，疫情仍未過去，要小心應對。被問到持皇馬旅客如果有核酸陰性結果，當局會否考慮可以讓他們進入食肆，盧寵茂說，現時始終有傳入個案風險，高風險地方要做好管控。另外，盧寵茂提到，決定修例將限聚令由4人改為12人，但受制於 599G 條例，要經法律程序處理，希望議員支持加快修訂。衛生防護中心核下聯合科學委員會聯同專家顧問團建議，如果能夠獲得供應復必泰 Omicron BA.4 或5特異性二價疫苗，可供12歲或以上合資格人士使用，作為第四針加強劑。政府專家顧問、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孔凡毅說，二價疫苗會好像流感疫苗一樣，或者每年更新至最接近流行的病毒，好有機會每年入冬前都要接種加強劑。孔凡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醫學期刊最新數據顯示，復必泰二價疫苗安全，亦對現時流行的 Omicron 變種病毒株產生好的免疫力，中和抗體比原始病毒株疫苗好，但暫時未有數據見到保護力。日本、英國已經開始接種二價疫苗，要追蹤接種者情況需要比較長時間，但已經有足夠理由相信二價疫苗有好的中和抗體產生，亦都會有好的臨床保護力。香港馬拉松落實將會在明年2月12日舉行，參賽名額暫定是25,000個，大會將會在11月初公布報名詳情，並分階段接受各個組別的報名。體育專員楊德強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一直與田總的討論是以25,000人做基礎，從田總的角度，如果疫情許可，希望可以進一步增加人數，但要視乎未來幾個月的情況，由現在到2月仍然有4個月時間，希望疫情向好，可以有多些檢討空間。他又說，有關近期的防疫措施，政府已經說了大方向是希望可以給予大家多些空間，除非有很特別的發展，他有信心明年2月12日的馬拉松可以如期進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星期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气温下降至到20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42点，升553点，总成交金额5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7点，升2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56蚊，升9.8；美团152.6，升6.6；盈富基金17.59，升5.3；药明生物52蚊，升4.9；阿里巴巴75.65，升2.9；港交所260.6，升2.2；恒生中国企业58.14，升1.8；汇控41.25，升2.5；友邦保险69.65，升3蚊；招商银行30.8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7.43，瑞士法郎1，加元1.372，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132，欧元对美元0.979，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4点，升907点。港金报156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121美元，卖出16.7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150、170讲紧近视定散光啊？ 咁我觉得170着数啲咯，睇嘢冇咁清，个人都快乐啲嘅。 咩话150、170咩？分贝嚟噶？系咪分贝啊？喂，小心爆咪喎、啊、喂！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嚟风骚快活人最后嘅半小时啦。有啲朋友咧都喺网上咧 send 咗啲信息嚟嘅。有位朋友叫周美芳啊 ，Lillian 咧，佢话咧好多谢三位每日带俾我哋咧喺海外嚟，佢住喺第度嘅海外嘅朋友们咧三小时欢乐嘅时光。今日我55岁生日，佢今年生日有少少惊险啊，因为咧昨天才知道乳房切片检查报告勉强过关，医生话咧出年2月再跟进吓，咁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冇事。 系感谢各位，咁亦都咧系我定必珍惜赐我哋三位风骚快人嘅。咁另外就感谢各位身边朋友啦、同学啦，俾好多正能量我啦。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 好啦， 冇事冇事。 当然啦，我哋嘅电话咧就要接受大家打嚟18723881872388。第一位接通电话嘅， 你系、 哎、我老友啊，我老友啊， 喂， 马 Sir。 哦，喂，文啊，我姓马嘅， 马 Sir， 我点唱最紧要好玩，俾第二台呢、這个全体工作人员同埋营养师啊，同埋吉他识吉他嘅嘉宾啊，咁、啊、我都识唱下歌嘅，有需要可以代唱下个嗰个咩谭炳文嗰首咩旧欢如好梦啊，我都识唱。 哦，有机会，有机会揾阿马 Sir 唱歌。 多谢马 Sir， 多谢马 Sir， 好，拜拜， 拜拜。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点唱是、啊、你的老友啊 Galaxy 啊。是 啊。 是啊。嗯、那他想点唱呢就是给他的老公呢就是基基的。 是啊。 那因为呢就是18号呢就生日快乐。 是啊，他说祝他呢越来越大只，行山跑步没脚攰，工作继续顺利开心。啊、 是啦、啊、,Happy Birthday 啊，生日快乐、啊、就是身体健康。 最紧要好玩，每一天3小时节目都是希望大家好玩好玩好玩。好玩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曲送俾所有听紧节目嘅朋友，希望每天做个丰收快活人啊！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欢可无关，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过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我想攀登火山，执块石头用嚟煎蛋。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至常扯起帐篷与你浪漫，我愿停顿宇宙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至上车。 Sam 去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啊！有位 Esther 咧，佢系三位主持啊，等到今日大点唱，终于读到啦、嗯。最近咧运气唔系几好，事事不如意，咁啊听到你节目又开心翻啦，咁样样。今个月咧，我嘅三位大朋友生日，有7号嘅细女咧，荣荣啦，10号嘅哥哥家俊，15号嘅老公啊，峰峰，祝佢哋身体健康，开心心。 哇！一齐生日几开心啊！ 好，接听电话，里边有 Jessica。 Hello，Hello，Hello，Hi Jessica， 好啊，我又嚟啦。 你又嚟啦 ，Jessica， 你好嘛？ 系啊，阿马 Sir 叫我11月打嚟，10月打嚟啊嘛，我个个月都打嚟。 你咁听马 Sir 话嘅吓？ 因为佢进步咗好多， 系咩？ 边方面啊？ 佢今日哦谦卑，咁佢今日唱歌 咧要补足我10月9号嘅大日子，仲犀利啊！结婚啊，洗礼啊，洗礼完， 洗礼， 我 帮 你打份嘅儿女系啦，我希望咧就转咗我嘅个性啦，慢动作啦，慢活人生路啦。咁我听日咧，我妈妈又系大日子啊，打第一支针啊。 哦， 系啊，因为97岁都系要5波搏一搏去。因为点解情形咧？佢流感都打咗，流感犀利过嗰啲疫症针嘅。原来，佢流感都打咗，点解唔搏一搏咧？因为我好想即系慢活人生路，凑我妈妈。我好多谢我嘅牧师啦，同埋咁多位堂委啊、教友啊，同埋我10月26号。发个侄仔恩婷生日，咁跟住11月咧就系、是、我嘅侄仔余生啊，同我啲朋友 Ken 啊，两个 Ken 啊， 哦， 生日啊， 哇、哦，你嚟紧已经好多喎、 啊，好忙啊 ，Jessica， 接到11月， 系啊，依家要照顾两个人，我又好感激各户各部门嘅医务人员啦、啊，就照顾我哥哥，佢肥咗16磅啊，两个 人， 系佢食得瞓得， 哎，咁啊好啦。 佢嘅症狀好咗，跟進得好，同埋我真係好準時俾佢食嘢啦。咁啊，糖尿啦，希望佢減低啦。咁、我希望我照顧落去咧，呢幾年咧係最開心嘅日子。同埋我收到天父嘅遺產，好多，好開心。 咁啊，要珍惜啦，好唔好啊？ 你照顧人，你自己都要照顧好自己啊！ 感恩感恩，多謝曬， 拜拜。 咁你有呢一首嘅歌曲啊嚇，哇，非常之勵志啊！ 前程感受，希望大家每天活得開心積極。送俾大家有羅文呢一首歌曲。 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陽落下。 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赖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治病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盼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前程感受好啦，我哋马上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佢就系咁样黄太啊， 黄太， hello， 你 好， 黄太太，你好啊， 三位主持好啊， 你 好 啊， 开心啊， 我哋系咪第一次啊？ 有冇打过 你哋陪我哋啊？ 哦，你有每日都有听嘅系咪啊？ 系啊，即系有时咧笑到碌地。 有冇荒废啲家务啊？ 荒废 唔系啊，我 有你问真系好讽刺。 有个咁啊，唔会荒废嘅，一路听住一路做，好兴奋咁做。 点解你永远都系要同人哋讲呢啲咁样嘅就负面嘅嘢嘅？ 系啊， 我唔想个黄太求其抹一啲嘢。 关你咩事啊？ 你啊， 关你咩事啊？ 我哋明嘅，小群喺度咧系特别开心嘅。 是吗好啊咁就由得佢啦是吗 我认真问佢个求其答。 我冇话你唔认真问不过点解一阵问亲嗰啲嘢你都系咁负面嘅呢听我哋嘅节目就系荒废咗其他嘢咁吗啊齐啊。因为我都 明 噶， 明白嘅，明白， 明白嘅，系啦。 唔好意思啊， 其实做家务好辛苦噶，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 系啊，好开心啊， 你一啲都仲有啲开心嘢喎， 陪住我哋， 系啊， 你个 先生 系做啲开心嘢，有四十周年喎，系咪啊？ 系啊，四十周年啊，正正系今日啊，真系好感恩啦。 正正今日啦， 有咩庆祝啊？ 冇乜特别咯，即系你疫情咧，而家又唔可以同啲孙啊、女啊、仔女哋， 你哋两个庆祝唔得，一定要庆祝， 庆祝咁我哋 一定要， 即系可能佢意思系唔出街食饭系嘛，即系喺屋企食啊嘛， 喺屋企咯，煎块 A 四和牛咯，谂住， 咪系咯， 即系 我要听嘅就系呢啲嘢，系啦，你唔可以话我你唔庆祝我唔得啊，四十周年你好容易噶。 我哋即系好感恩嘅，其实咧即系有好多时话即系要食餐。好少少啦，咁要开心嘅，咁同埋我哋分享一下，携手共度四十 周年嘅生活点滴啦，咁好感恩嘅。咁我最希望咧就系、是、我另外一半一路在携手。一路走落去， 好浪漫啊！ 每天爱你多些，好似我哋咁多位观众都爱你哋一些，日日都听住你个节目咯。 真系多谢，我哋都系噶，系 啊， 啊， 爱你爱你， 我哋系每一分每一秒都爱。 系每一个人咧都要珍惜自己另外一半，就算咧未有朋友都要珍惜咯，因为你知啦，疫情关系之下咧，真系人与人嘅相处咧系有即系阻隔咗嘅。咁我都希望疫情快啲过。我哋大家啲老友一路携手啊，一路玩，一路一齐分享彼此嘅爱咯。 好，好，多谢晒， 多谢黄太， 恭喜晒，结婚40周年快乐。 平淡亦好，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不过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不过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 新闻俾所有咧，即系甜甜蜜蜜嘅朋友们吓，我哋电话里边有另外一位朋友嘅，佢就系叶太 叶太太。 Hello， 叶太， hello, hello, 你好啊， 叶太，哇，好开心啊， 好 开心啊， 兴奋啊，多谢你哋啊， 你有冇打过电话嚟啊？以前有冇打过 來？冇啊，冇啊，第一次啊， 哇，好嘢啊，第一次好嘢啊， 好紧张，会打俾我哋嘅， 好开心啊，打到俾你哋啊，你哋三位主持真系做得好好啊，小张张啊，瑞瑞同埋马老师，你哋好， 多谢， 哇，叶太好开心啊， 咁你最中意听 边？我急机会啊， 你最中意听乜嘢啊？叶太，你最中意听成日节目嘅咩啊？ 冷静啲先， 嗯。 是啊，我最喜欢听乜嘢？我喜欢听你哋啦，同埋朝头早嗰个风骚 朝头早晨光系咪 啊？我谂 冷静啲先。 你意思系话我哋嘅节目里面咧有咁多环节啦，你中意听咩环节？ 片段人间啊，马老师啊，客家婆啊，等等等等。 系啊，定唱歌啊？ 咩都中意， 客家婆啦，客家婆啦，同埋嗰个头先 唱歌 一齐玩游戏、 你又知唔知系咪啊？都话你又知唔知，其实好多 你又知唔知？ 我知啊， 好得意啊， 识唔识答啊？头先啲问题 系呢个几好噶，系啊， 知唔知咩叫名 震 啊？ 好，多谢多谢，好啦，有咩点唱啊？叶太 系咁我咧就我弟仔咧啱啱12号咧就结婚一周年啦，佢因为喺英国啊，咁变咗就即系冇打唔到电话俾佢啦，咁然之后就报咗佢新婚愉快啦，咁啊叫做咁17号咧就我新抱咧Anna 啦，佢太太咧就生日快乐，咁啊 Happy Birthday 啦，咁11月3号咧就我大新抱，咁佢都系祝佢生活愉快，身體健康，生日快樂。 咁 葉太幾多個新抱啊？ 係啊，我成家人都都好開心啊！ 葉太未冷靜到， 成家咧都一齊過咗去英國啊！咁祝佢哋咧生活愉快，喺嗰度快啲適應環境啊！咁開開心心係啊！剩一個先，你最後一句。 我孙女咧，阿 Vanna 咁咧，佢啱啱都又系三号咧就一岁半啦，咁咧祝佢活泼可爱，身体健康啦。 好，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啊。 好啦，继续支持吓，多谢叶太， 多谢叶太。好啦，叶太之后咧，我哋有个代讲嘅就系、是、孔小姐啊吓，咁啊祝阿 Y E 咧豪仔啊结婚周年快乐。佢咧就想听到嘅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哇， 甜蜜蜜， 甜蜜蜜，邓丽君嘅歌曲。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甜啊嘛，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我哋马上接听多一位朋友电话，好唔好啊？喂， 郑小姐， 你好啊， 你系 大家好啊 ，Hello， 你哋好啊， 好斯文啊，郑小姐， 你好啊， 你好啊， 哎呀，好开心啊，又打通你哋啦，好开心啊， 你喺边啊？而家喺屋企啊？ 唔系，我喺公司， 喺公司打电 话嚟， 唔系，不过系可以，都系食饭时间 嘅，咁就好啦。 咁我就唔使走出街，咁样有嘈杂嘅声音，我听唔到你哋啊嘛，听唔清楚。 咁今日你打嚟有咩点唱啊？ 我打嚟点唱啦，因为咧我好开心嘅，你哋嗰个你又知唔知咧？你话你哋请啲校长咧，真系好开心啊！令我咧回忆起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咯，因为以前啲老师真系好好，而家都好好， 而家都好。 我真系觉得咧，系啦，我所以觉得咧，老师咧同埋校长个苦心咧，我哋年轻人真系咧唔好忘记、 嗯， 老师真系有教无类，我真系好衷心多谢我哋啲老师，好多谢、嗯，因为无论咩嘅学生咧，佢哋都会教咯，真系好开心，同埋咧可以学到好多嘢啊！真系，听我哋讲嘢，听校长讲嘢咧，个思维咧都有少少开窍啊，好开心啊！虽然你啲问题我唔识答，嗯、 你有冇边条识啊？系啊， 我冇喎、啊，我不过我应该咧个马仔马小强少少嘅，因为马小强经济系最差。 好嘅， 阿郑小姐 定绩表噶， 你信唔信我摘你名啊？嗱， 嗱，郑小姐只歌咧想点俾所有人听嘅， 不如我哋点晒俾我哋所有就系从事教育工作嘅每一位朋友 老师们， 好唔好啊？ 校长们 ，raise me up， 好啊， 好嘢， 多 谢， 多谢郑 小姐。另外仲有就系胡小姐啊吓，想点唱俾咧就身在英国嘅就系儿生女嘅，咁啊想点唱一首嘅歌曲咧，我哋未有时间要播，所以我哋将呢位首歌送埋俾你哋啊。 今日节目时间要差唔多去到尾声嘅啦，多谢所有朋友，我哋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 知道，希望你行山快乐。 系、啊、一定会唔好咁快乐，慢慢行。 行山快上，但系都要识得落。 我再见，再见，拜拜。 好咧，拜拜。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re.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o more than I can be.